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23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2018高考改革持续深入，如何洞悉高招变化，把握人生机会？ 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高校格局产生重大变化。 打破专业招生原有模式，高校大类招生渐成主流。 23本合并后第二年，志愿选择进一步精细化。 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拉开大幕。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尽在每晚5点半到7点 FM 107.3教育面对面。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姚迪。那今天呢，还是我们高招咨询的这样的一个节目，但是跟往常不太一样的是，我知道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在一模考试之前，很多家长是心里非常忐忑的。这个时候不知道该给孩子做什么样的一些准备，有的时候觉得说多了也不行，说少了也不行，那有的时候是我们家长可以自己去做一些准备。那做什么准备呢？其实可以给孩子想想退路。那退路是什么呢？就是出国留学，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去准备。今天的主要的节目内容呢，就讲接下来如果要是高考之后成绩不理想，但又想上一个好学校，我们应该如何去准备留学。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写具体一点，比如说准备在花销上有多少的花销，比如说孩子啊，这个现在成绩在整个区的排名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大概的比如说一本线、二本线，或者是那个能考上211，能考上985，还是考清北，那具体一点，我们呢会有专业的留学专家在这儿做客，那给大家来解答相应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您现在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教育面对面 RBC， 在上面留言，我们可以针对您的个性问题给您这样的一个解答。今天呢是非常实惠的这样的一期节目。好了，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来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共享平台今天开通。教育部发布消息，我国出国留学人数突破60万大关。第四届中国互联网加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全面启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资源共享平台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平台开通后将提供充分的技术及资源保障，满足北京地区91所高校1900余名高校思政教师的使用需求。详细情况电话连线本台记者秦天。秦天你好。 好的，主持人。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这个平台成立的一个情况。其实早在2015年呢，北京市教委启动了北京高等学校高精尖创新中心建设的计划。那么本次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呢，是首批13所北京高精尖创新中心之一，是依托于中国人民大学成立的。那么可能很多人会好奇哈，这个政治理论课是如何与高精尖联系在一起的呢？那么接下来我简要介绍一下课程资源的这个平台。这个平台呢，一共包括5大平台，它们分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文献支撑的平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资源共享平台、数字化教学平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评估平台和大学生思想动态调查分析平台。那么想要特别给大家介绍的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文献的支撑平台。目前呢，该平台已经收录了256万余条全文集索引的数据，其中包含全文电子书10000余本，复印报刊资料114万余篇，期刊文章也是136万余篇，图书索引40000余本，可以供广大的师生进行参考学习。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教学资源的共享平台，为师生提供了最新和最全面的优秀成果。比如说该平台建立了7个专题的教师资源库，收录了各种教学资源，教学课件近万条，其中包含1500余个课程视频。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数字化的教学平台。这个平台呢，将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资源共享平台资料库中的资源进行了一个整合、优化和数字化的一个形式，建立了本科思想政治理论课4门主干课程的教材、作业、测试体系，提供了这个教学资源、教学视频和教学题库10000余条，充分满足了数字化教学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么在平台开通之后呢，将提供充分的技术及资源保障。第一阶段将满足北京地区91所高校，一共有1900余名高校思政课教师可以投入使用了。那么第二阶段呢，将拓展服务的覆盖区域，满足京津冀地区5000余名高校思政课教师的使用需求，推动京津冀思想政治教育的协同发展。那么在第三阶段呢，将发挥优势教育的辐射带动作用，更好地为全国60000余名高校思政课教师提供服务。那么刚刚从高精尖创新中心常务副主任王毅那里了解到呢，为了方便同学和老师对于这5大平台的使用，平台还专门建设了5大平台入口的一个门户网站，就是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资讯平台。大家在使用的过程中呢，可以登录这个资讯平台，就可以找到5大平台的相关的教学资源的资料了。好，主持人。 好的，感谢晴天。接下来继续了解下面的消息。本台记者晴天今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17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首次突破60万大关，达 60.84 万人，同比增长 11.74%， 持续保持世界最大留学生生源国地位。从地域来看，2017年我国出国留学人员目的地仍相对集中，多数前往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求学，一带一路国家成为新的增长点。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人数为 6.61 万人，比上年增长 15.7%。留学生出国后流向如何？据了解，1978年到2017年底，有共计 313.2 万名留学生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占已完成学业留学人数的 83.73%。 18大以来，随着留学回国人数的不断攀升，已有 231.36 万人学成归国，占改革开放以来回国总人数的 73.87%。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报道，今天下午，生命教育与死亡辅导北京大学清明论坛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行，来自医学、哲学、生死学、生死教育、殡葬界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网上报名的公众人士共400多人参加论坛。本次论坛以生命教育与死亡辅导为议题，借清明节特殊氛围，期待不断打破国人忌讳死亡的语境与禁忌思维。北京大学医学部原主任、中科院院士韩启德认为，清明论坛应以生命教育为目标，对国人的死亡观念进行辅导和引领，从告别场所、仪式等方面切入，以不同领域结合，让人们感受到死亡之际的温暖与安然，最终超越死亡的焦虑和虚无。本次论坛形成了各界共识，美好生活不仅在于物质世界的丰富，更在于精神家园的丰富，不仅在于生的精彩，也在于死的安详。生死两安，生死两悦。未来5年，北京大学清明论坛还将持续举办，并不断跨界、跨地域、跨学科合作。主题也将延伸至死亡与艺术、 濒死现象与死亡体验等等。第四届中国互联网加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在厦门全面启动。今天，教育部在福建厦门大学举行新闻发布会，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就大赛总体情况做了新闻发布。厦门大学校长张荣、福建省教育厅副厅长薛卫民介绍了大赛筹备情况，学生团队代表张望介绍了参与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有关情况。据了解，中国互联网加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自2015年创办以来，累计有225万大学生、55万个团队参赛，涌现出了一大批科技含量高、市场潜力大、社会效益好的高质量项目，展现了当代青年大学生奋发有为、昂扬向上的风采，已经成为我国覆盖面最大、影响最广的大学生创新创业盛会，也开始成为国际高等教育的一道亮丽风景线。以上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姚迪编辑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主要跟大家聊的就是高考之前如何去准备出国。有的人就在想说，哎呀，高考之前是不是要先给自己就这么把气泄下来。我一直认为啊，就是有备则无患，而且现在对于家长来说，真正在学科上进行辅导好像已经不太现实了，更多的是能够帮孩子多几条出路。有人就经常会说高考是一个独木桥，您呢就相当于给孩子多备一条路。我们今天其实节目的主旨就是希望是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所以对于出国留学啊，有什么样的一些具体的问题，最好您标注一下。首先第一个，您每年大概能够承受的花费是多少，包括那个孩子现在的学习成绩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成绩。我们简单来分类，比如说过二本线、过一本线，能够考上211大学，能够考上985大学，能够考上清北，或者至少是跳一下能够得着的啊，分这几个层次，那我们都可以去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规划跟解读。那么首先要有请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来自于美加留学的业务总监陈华。陈女士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来自于澳中商会教育委员会的副主席牛勇。 哎，听众大家好。 牛老师，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教育面对面 RBC， 然后把您具体的问题发送过来。我已经看到有这个朋友的这个问题已经过来了，而且是想读研究生的啊，这个问题过来了，我们到时候后面啊得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准备工作需要准备的可能有钱的准备工作、语言的准备工作，然后包括对于学校的了解的准备工作，我们可以详细来讲一讲，好不好？那咱们从谁开始？两位，还是从、 还是我先来， 还是女士优先。 好，陈老师、 这样子，因为那个我们先从学习方案上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连线的工作、因为现在高考的家长对于孩子大概预估高考能考多少分和预估到能考到什么样的院校，现在心里已经有一个预估和判断了。我们就把这个来进行延伸啊、我们来做一个分类。比如说美国，如果是说这个学生他在国内能够进入到985的话、那么在美国的话呢，基本上就是985的学生他的学习能力、考试能力和时间规划的能力，经过一个短时间的匹配，那他进入到美国的就是冲前综合前30的院校、然后基本上就是说保底也可以在前50、也就是说能考进985就等于你可以进到美国的前30或前50、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那么从学校的档次上来讲，比如说前30我们知道的藤校都在前30、 是的。 然后像南加州大学呀、像这个密歇根大堡呀，像这种几个比较知名的公立大学，像加州的洛杉矶分校、加州大学伯克利、这些全部都是。但是在前30里面基本上除了这三所密歇根大堡和刚才我提到这两个 UC 系统是公立大学、剩下基本上全是私立大学、所以说那个就是花费会更高一点、所以这是一个。如果是说在国内这个孩子的成绩是可以进入到211、那么他进前50是一定没有问题的、能不能进前30要看孩子准备的一个标准化考试的成绩以及你想学的这个专业它的热门程度、如果是说你的标化成绩高，你申 申请的专业热门程度低，那么进211的学生也完全可以冲前30没有问题。 嗯， 但如果你又想进热门专业、热门位置，那就需要 热门学习名校。 对对对，那可能就会困难一点，大概是这样一个。那如果是说考到一个普通的一本线的话呢，可以保证在美国的综合排名的100以内是肯定没问题。综合能不能进到前50，要根据孩子其他几个条件来进行做评估，这是美国的一个情况啊。那么如果是在加拿大的话呢，基本上说985的院校是可以保证他进入到加拿大的医科博士类的，就是这种顶级的科研型的院校哈，比如中国家长比较熟知的像多伦多大学、UBC 大学、麦吉尔大学、阿尔伯塔呀、西安大略呀、然后女王啊、麦克马斯特呀，这些大学是可以进得去的。如果呢在咱们国内是进入到211，那么它对应的院校档次是加拿大的综合类大学，比如说中国家长比较熟知的像滑铁卢大学、约克大学、西蒙菲沙大学、维多利亚大学，类似于是这个档次的院校。这是在加拿大的一个录取情况。那英国的话呢，它比较特殊，因为前期它都要衔接一个预科。英国的大学呢，中国人最知名度最高的是 G5 的学校，牛津、剑桥、帝国理工、伦敦政经、UCL、伦敦大学学院，这五所学校里头只有伦敦大学学院有预科。所以如果是你在国内能上985，那你对应的可能就进伦敦大学学院的预科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跟进了这个学校的预科，绝大多数的学生是留在本校，但是我每年都会做那么几个学生，因为他在 UCL 的预科成绩非常突出，他最后是录取到牛津跟剑桥了。所以牛津跟剑桥没有预科，所以应届生想进牛剑基本不可能。你唯一一个通道就是通过 UCL 的预科才能升级到牛津剑桥这个档次的院校。这个是985的啊。如果是说比如说211的学生，那他基本上能够进入到英国的前20的学校，是20到30的学校是没有问题的。比如说像曼彻斯特呀，像利兹啊、伯明翰呀、华威呀、诺丁汉呀这样的学校。 威斯敏斯特啊。 这个是没有，对，你搞传媒的你就对威斯敏斯特最熟悉啊。对，然后基本上是对应这样的一个档次的院校，这是我给大家简单的梳理一下方案的一个匹配程度。 你刚才谈到这个都成绩都太好了，比如说我要是只能过二本线呢？ 二本线的话，其实就是刚才我说的啊，比如说美国前100依然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加拿大的话呢，就是主要集中在综合类，或者还有一些就是说有专业特色的一些院校，问题也不大。那剩余的比如说去英国，因为英国都是可以通过预科选择的，所以即便是二本线的学生也可以通过预科这个跳板。只要你预科还有等于说预科给了你另外一次相当于参加高考的机会， 曲线救国。 如果你在预科阶段能把成绩保持得不错，那么留在这种冲刺院校的这个本校里面的概率依然是提高的，相当于给自己多了一个备考的再重新换平台重新择校的这么一个机会。 这样说起来的话，他们的费用上来说，咱们应该怎么做一个分类跟预估？因为家长其实这个时候也要考虑一下预算的问题，别一拍胸脯说没问题，孩子出国肯定可以，一看哇，这几年出去咱们也得干掉200多万。 所以我先给大家算个账吧，就是从花费这儿来讲，刚才节目里头也提到了，美国的平均花费在30到50万，所以它是一个跨度最大的国家。那么就是英国的平均花费是在30到40万，然后加拿大的平均花费是在20到30万。所以如果我们用花费的从高到低来排一个顺序的话，是美国，然后英国，然后加拿大。一会儿再请宁老师说说澳大利亚。 对，好，这个是刚才这样的一个情况。我最后一问一个问题，刚才我们说到这些情况里边，有没有可能孩子很优秀能够申到奖学金，然后能够减免一些学费？ 英国这边基本上没有奖学金的可能性，但是加拿大和这个美国，如果孩子申请的不是这种预科类的项目，如果是直读的话呢，只要他的成绩合格，还是会有部分的学费减免的。 还是有可能的。 对的， 对 的。 那能减多少？ 就是一个，比如说3000美金 啊， 5000美金 啊， 8000美金， 行， 10000以内， 就反正就是怎么着能减个几万块钱人民币。 对，那肯定没问题。 行， 对， 好，挺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说澳大利亚了。这澳大利亚确实学校也比较多，而且呢，能够让那个咱们中国留学生去选的也是比较多。那么这个澳大利亚现在应该怎么去分层？咱们也按照刚才这个顺序吧，985、211、一本线，好不好？ 行。 我觉得澳大利亚会给大家提供更多的福祉、 嗯、 啊，这个就这个就是这个适合的这个维度更多一点啊。嗯、因为第一呢，从985上来说呢、嗯、，985的学生的话，肯定是要按照八大来是申请、嗯。欧洲八大呢，就前八名的几个大学，像比较好的，大家都可能知道一点的，就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包括澳大利亚的这个墨尔本大学。 嗯。 然后呢，他们其实八大之间的这个差距呢，或者说就从这个录取的这个标准上来说呢，也是参差不齐的。包括像这个阿德莱德大学也是八大，但是他可能在某些科目上的录取标准呢，相对来低一点。所以985，简而言之的话，肯定是往这八大冲。 嗯。 211其实也是能有很大一部分能去申请八大的。 嗯。 然后同时呢，我觉得一本的学生呢，其实呢，对于八大的冲呢，也是有机会的，特别是一些比较好的一本、 哦、 啊。但是呢，同时呢，我觉得就是一本的学生比较保险的话呢，嗯、还是就是在这个四星级，澳大利亚有一个叫五星级和四星级大学， 嗯、 因为澳大利亚有一个专门的这个 评级 的评级机构，对、 嗯、 大家可能也就知道，在网上面也经常会说。那么四星级的大学呢，基本上呢，从全世界排名上来说啊，因为世界排名其实呢，一个是英国的一个体系的，一个是美国的啊。 嗯 美国是主要是 US News， 然后英国主要是另外一个体系。那这个体系的话呢，那排名基本上四星级的话呢是二三百名，这个世界排名或者相对来说可能还在低一点的。 嗯， 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一本线的话呢，或者说一本以下二本。 嗯， 刚回答你这个问题，就是说稍微要低一点的孩子， 嗯， 其实澳大利亚的中等的学校，甚至中等偏上的大学，都是可以去申请的。 嗯， 啊，当然就是途径上来说呢，其实呢，刚像陈老师说的，其实也不一定说完全就是靠直录啊，还有预科的这种模式。 嗯， 澳大利亚的这个预科呢，是相对来说非常成熟的啊，它有专门的这个叫所谓上市的教育集团啊， 嗯、 这个像纳维集团啊，还有很多一些像SG Study Group 这些，它都有很多的这个对，就是快捷课程呢，或者说有一定的这种叫连接课程。那么直接呢有两种途径，一种是预科，只是对应说在学大一之前学一门课，然后呢还有一种途径呢，就是说还可以上一个所谓的叫这个 diploma 课程啊，这个课程呢直接上完以后呢可以是连接大二。 嗯， 所以呢就是说针对孩子的成绩来说呢，我觉得一本二本甚至是稍微低一点的都还有是很多的出路啊，在澳大利亚来申请， 其实就可能性会比较高。 哎，就是、 有浑水摸鱼的机会了呗。 这个就是适合才是最好的。咱不说这个，就是说一定是谁比谁好啊。因为孩子，我觉得孩子他其实就是在中国呢，以分数为主要的标准呢，其实他会抹杀一些东西，有的时候他的一些亮点可能会通过大学的一些申请，通过一些专业的选择的适当 挖掘出来， 对，挖掘潜力无限，对吧、 嗯？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特点。从费用方上来说呢，其实呢，我觉得澳大利亚呢，当然也说到，其实从整体上来说呢，八大包括像八大、 嗯， 特别是那种八大里面在悉尼和墨尔本的，相对来说要贵一点，二十至三十万，有的时候甚至是像墨尔本大学， 是学费加生活费， 需要学费加生活费，一年的大概在二十万至三十万、 嗯， 这是一个档他们的一个区间里面、 嗯。 那么我觉得呢，就是说这个差别呢，可能会存在，就是说你申请像墨尔本这种墨尔本大学，或者说是像悉尼大学，这些就是首先是八大，它的学费贵，因为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两年的学费呢，基本上是在5%至10%每年的递增，这个是一个普遍的现实。 嗯、 然后加上呢，当地的物业，当地的这些就是基本费用，就是这个生活的这个费用也越来越高。 物价 这也感谢中国咱们那个老百姓去的多呀，一个是旅游，一个是留学，整个物价水平越来越高。所以呢，就是说从这上来说呢，澳大利亚基本上应该是比英国要相对来说，有的时候是特别是汇率上不做很大影响的情况下，是稍微便宜一些，跟加拿大基本相符。 嗯。 在差不多一个曲线上面， 嗯 啊，算基本上就是这么多啊。你看，你还有这个，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奖学金这块、 啊、 那个澳大利亚是有奖学金的吗？ 奖学金呢是其实呢，澳大利亚是这样，澳大利亚呢奖学金呢每个大学都有。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二位做客节目，感谢来自美加留学的业务总监陈华以及澳中商会教育委员会的副主席牛勇、 嗯、 两位老师做客节目。其实我觉得如果想让孩子出国留学，还是尽早去接触一下会比较好，省得在这个时候会更着急。 嗯， 有一些游学项目那其实可以让孩子尽早先参与一下， 体验一下 会比较好。我们这教育面对面好像说今年也要组织游学的、 哦、 这个到时候但还没有具体细则，还没出来，我们问一下我们的监制，然后出来了以后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教育面对面 RBC，然后到时候一起看看，可以让自己孩子出去看看。好了，那今天节目就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我是姚迪，咱们明天见。